空哥，你们先走吧。啊，走。 出发时，童哥对童嫂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村口的大树下向人群中的童嫂深深地望了一眼。 不久以后，童哥把村里百十号青年带出大山，参加了北伐军。而六年以后，童嫂领着生前还没有见过父亲的女儿细若，也沿着六条路走出了大山。 童嫂， 童嫂，洗衣服呢？啊，童嫂，你这是怎么了？哎，到了上海，见了童哥，跟你问好。 哎呀，哎，嫂子。 哎，知道你们去啊，童哥已经饿得早早在码头上等着你们了。嗨，又忙蛮乱的，有这个才算是个明星。哎呀， 肚子好酸，怎么饿了？ 带着路上吃的。 我带着娃娃。 对，心里真乖。上海楼啊，比上海高了，上海路里头别水太多了。 那到了上海，这边也有米粥， 那真有吗？放上来，来看点啊。 哎呀， 熊嫂，我们上路了。 啊。 童嫂，路上当心啊！ 哎， 童嫂历尽了千辛来到了上海，找到了童哥的中药铺，而此时的童哥正在进行着一项秘密的行动。 相信供应商方面出了故障，营救失败。 童哥， 呀，大嫂，张耀， 你是 找童哥？ 啊，罗罗娘娘她出去了， 那我等她。 那也好。那你们是？ 大舅爸爸。 哦，原来是童嫂啊！来，我带你们进去，到后面等罗罗吧。 你们现在歇一会儿，我前面还有事，我忙去了啊。 啊，谢谢啊。 啊，不客气。 妈，这是你做的吗？ 啊！ 哎，哎呀， 去门看去， 我看看。 终于见到了童哥，但眼前的他却让童嫂感到十分陌生。 你怎么说来就来了？ 这个是，快叫爸爸！山里实在活不下去，我们就…… 你以为上海安稳吗？ 再难也比上海强啊！啊！ 可是你来的不是时候啊！ 你又不留我们，我们走。 既来了，那就住下吧。 啊！ 我记住啊，在这儿住，不爱管的事儿，不要来。 啊！ 罗先生回来了吗？ 哦。 上来喝杯咖啡吧。 好的，我马上来了。 快点啊！ 好的。 那是住在隔壁的一位风姿绰约的漂亮女人，童嫂从那女人的眼神中仿佛看到了许多她既读不懂也不熟悉的东西，这让童嫂的心中生出隐隐的不快。 老板常常过去玩的，她呀叫林美丽，上海呢管她叫交际花。 其实童哥是中共特科的成员，每天都在和敌人做着生死的较量。童哥的处境有多危险，压力有多大，这些童嫂都不可能知道。而作为特科的纪律，童哥又什么都不能说。 童嫂尽管内心痛苦，可作为一名逆来顺受惯了的客家女人，她只有把一切疑问和痛苦埋在心里。 白兄，今天兑现一分不少，谢处长说话算数，余兄我有钱了。有了这笔钱之后，就可以过荣华富贵的日子，再也不用跟着共产党天天担惊受怕啊。 你要去哪儿？ 为什么？ 国内我是待不住的，你们杀了帮派，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白兄啊，要说安全的话，上海我这儿最安全了。彭派不是已经死了三个月，一点事也没发生吗？你想去法国，我尽快替你办。共产党他休想抓住你。 不能太自信，不能太自信呐、啊！你们不懂，他们绝不会饶过我的。要么我被他们打死，或许是今天，或许是明天，甚至于十年之后，我太了解共产党了。当了叛徒，如果不被他们打死，那只有自己去死。 小伙计，小伙计， 谁啊？ 我。 哦，原来是童嫂啊。 老板总是深更半夜不回来呀？ 啊？老板生意很忙的。在外面应酬不回来睡觉是很正常的。 哦。 叛徒白鑫自从出卖了党组之后，尽管已经躲到了国民党官员的阁楼里，但还是终日的惶恐不安，坐立不定。 谁啊？ 白先生，给您送夜餐来了。 你是谁？ 我是副官小李。 白先生，你也太小心了。 小心？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共产党有多厉害。哎，你赶快报告谢处长，对面屋里有人呢。 嗨，对面什么也没有，您也太紧张了。 白鑫的预感没错，童哥他们的确正在秘密监视着他的举动，正在寻找干掉这个败类的时机。 老板，白鑫确实躲在谢家，请示中央之后，中央通知的是无论等待多久，一旦白鑫出现立即处决。 坚决执行组织决定。 老板，你休息休息吧，我来监视，中央部还有人等你。 好。哎，小心点啊。 好。 童嫂的疑问和痛苦积聚在心中，并且日益加深着。 谢处长，白先生，这是你要去马赛的船票，你太太在14号码头等你， 立刻就走。 当然，我亲自送你来了。啊， 谢处长，真是对我恩重如山的啊。 白先生，不必客气啊。不过我们在走之前，你还有一次效忠党国的任务。我们先去民生仓库，然后送你上路。来， 酒还没喝，白鑫的脸已经变得煞白了。老谋深算的谢处长先让一个穿着白鑫的衣服的替身出去上车，结果被中共特科误认为是白鑫。 叛徒白鑫终于毙命在共产党的枪下，他说的没错，共产党可比想象的要厉害。这时细妹看到了正在往这边跑的爸爸。童哥并没有停住脚步，他只是很抱歉地看了一眼细妹，就继续匆匆地往中药铺走去。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的童嫂看见童哥和林美丽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走进来，径直进了自己家的那间房子，越发觉得生气。 去送，你自己去送，我才不去。 小刘的钱， 住手！住手！哎，什么事啊，兄弟？你要我送到家门吗？病得很厉害，哎，深更半夜的，我一边没上班，怕是不防染病了吧？你不是聊聊你？ 哎，喊我去。 童哥临走前的那个晚上，他把漂亮的红绒圈放到了细妹的枕头底下，仔仔细细地端详着这个自己从未对他尽过任何义务的女儿。 别生气了， 把孩子带好。以后你会明白的。 乖乖，你去看看枕头底下有什么呀？ 现在我给诸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刚从南京派来的联络处处长谢宇夫少校。 各位同仁，在下谢宇夫，奉最高上级之命参与贵区的剿共大业，并协助穆司令整肃组织。目前呢，各位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那就是在江西赤色政权很快就要垮台，红军很快就会全军覆没，鄙人愿和大家同舟共济。当然，对少数国民党的败类和共产党的奸细，必须严惩不贷。愿各位同仁与我携手奋斗。 西妹，来，快点 来， 跟我，别动啊。 又要杀红党了？ 不许胡说！ 街上的人都这么说，我听见的。 这些人都是好人，他们不怕死的。 妈，你说我阿爸会不会 说？你阿爸是做生意的。 莫司令，据说此人心狠手辣，枪法极好，南京方面把他称为红狼。 红狼？我都没听说过。不过我倒听说阁下您的枪法在军统里面倒是鼎鼎大名了。 不敢当，我只是偶尔玩玩打活人靶子而已。根据南京方面的情报，这个红狼很可能已经潜伏到我们的内部了。我这次到德安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侦查红狼。 这么说你是怀疑红狼在我这儿？ 哼，那倒不敢，我只是提醒一下穆司令不要轻信周围的人，包括您的副司令和参谋长，我看他们来 了。谢谢。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你怎么房间到现在还不叫吗？ 我男人不在家，容忍两天好不好？实在对不起啊。 男人不在，男人不在，你怎么还开店啊？ 要喝酒体面，小伙子辞退了，没有钱，对不起啊。 我跟你讲啊，我再给你两天，你要是再不交钱，我就叫人来搬东西抵债。 啊，对不起啊。 报，怎么样？司令，南京来电。 啊，王副官。 哟， 蒋介石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王副官，你马上通知副司令和参谋长，就说我今天晚上七点钟赶到庐山去，家里的事情全交给他们了。 是。 等一等，要他们特别注意那个姓谢。 是。 妈，我肚子饿了， 吃菜粥去。大嫂，哎，欣妹，啊，我是来给你们送钱的，是卢先生托我送的。啊，他人呢？他让我转告你，让你别惦记他。 用不着你费心，他是我男人，我不惦记谁惦记。 大嫂，你误会了，我和王先生是朋友。 朋友？男人和女人交什么朋友？ 大嫂，您别生气，在上海有很多事情您一时不明白，以后慢慢就知道了。啊，心里给你小人说，那我先走了。 报告先生，他送他来上， 他打枪太快了， 他太慢了，今后凡是动作迟缓的， 当心送命。 行了，你枪法不错。 这个谢野夫早就觉得童哥几个人的身份有些可疑，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来试探他们。 也来试试。 没兴趣。把他送到卫生室救救。 罗夫司令，向你要杯福建的好茶可不反对 吧？对吗？ 你听说过红冷吗？ 嗯，我只知道豺狼、野狼。红狼是什么？ 据我所知，红狼是人。 我就知道，谢处长对人以外的事情不感兴趣。 去年在上海的时候，《申报》和《大公报》好像并没有红笔。 去年我不在上海， 当时你在哪？ 你想知道的是不是太多了？我记得，您的职务只是个处长，是个处长。 谢谢你的好茶。 童嫂，童嫂，我给你们再送点家用钱。最近时间更乱了，他让你们特别小心。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万一不能来，我们家的事情用不着你管。谢妹，来，阿姨给你点糖吃啊。 谢妹， 童嫂，那我先走了，你要特别小心啊。再见。 这个林美丽和童哥到底是什么关系？童哥现在又在哪里？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一直隐忍的童嫂似乎也有些支持不住了。 我问 来干嘛呢？ 哎呀，咱们老这样玩没劲，得再想一个新招，刺激点。 那你说怎么玩法？ 哎，我见过青钢兄弟的一种玩法呀！啊，第一得有钱，第二呢，谁输了头顶一把长壶，给赢家当靶子。赢家只能打碎人，不能伤人。最后呢，才能把赢的钱拿走。 谢处长做的相当好，自己想出的主意吧。怎么样？ 有点意思。好，就照你说的玩。 好，来。 妈，你帮我梳两辫好不好？我梳不好，你来帮我梳吗？妈，你帮我梳小辫。妈， 都大晚上了不睡觉，扎什么辫子？ 妈，不梳嘛。 好，下去下去。来，转过去。你才多大人呢，这么小就甩漂亮，长大了是个小妖精。 我想和你一样漂亮吗？ 不许说的啊。 男人在什么地方？ 我还想找他呢。 山上的男人是共产党吗？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何为不识字女人？有什么关系？ 站！赶紧来！ 走就走， 妈，乖乖， 别动了，非得等妈妈。 哪里快点！ 我放你走，让你孩子也不放过。 快点！ 妈，妈，赶紧来！ 快点！走！站住！站住！怎么把这样的人塞不出来？ 什么？ 这是谢处长从前线的土匪营长， 全部都流出来了，死都投降。 投降？ 哎，外边乱哄哄的，什么事儿？ 是一个共匪小营长，你有没有兴趣审问呢？ 这又是谢野夫耍的花招，被抓来的这个小营长正是童哥的堂弟。 这是你们客家的老乡，是个死硬分子，骨头都打碎了，肠子流了出来，可就是宋鹏翔。 哦，是条客家汉子，我倒要看看。你是连城人，还是个客家吧？你们那里有座棺材山吧？ 我认识你。 哦， 你竟然还是客家？你还记得棺材山？我们客家 我们客家人都没有，没有你这样的声音。你死到临头了还嘴硬，你还不赶快求求你这位客家兄弟，让他救你一命？哼，他可是我们的副司令啊。 好， 果真是这样，客家汉子，要动手就快点，我要是叫他一声，叫他就不敬你。 好，我毙了你！上去， 一枪打死他太便宜了。新处长留着他还有用的，这样的死刑分子我开始战术用来了，要是我能呢。卫兵 哟， 把他放下来，冷水浇醒再上刑。刚才那个是不是 他？是我堂弟红五军团的营长， 是我把他们带出山的， 我们得救救他。 哎呀，可是我们潜伏在这里的任务是什么？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 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 嘘，妈的，这家伙仗着有种来了啊！来来来来，咱们继续打，接着来啊！ 当晚去庐山开会的莫雄神情严肃地赶了回来。 司令，当心张明。 你去把副司令和参谋长他们叫来，我有事情和他们商讨。 是。 报告。 哎呀，哎呀，这回可完了，我赢你了。穆大哥，慢慢讲。蒋介石150万大军开通而来呀， 你看看。 穆大哥，我们在哪打的？感谢你啊。 是。 你们说红军和共产党会完吗？ 莫大哥，红军一定不会完的。 好，反正我也豁出去了。你们看现在怎么办？ 莫大哥，我们一定会把这份情报立即送给瑞金的。 对，瑞金我熟悉，我马上出发。 不，我比你们年轻，体力好，我送情报更合适。 等一下， 从德安去瑞金这一路上要经过祥大山，这一带的山民讲的当中是江西话或者是客家话，而你们两个一个山东人一个安徽人，你们这一去不是白白送死啊。我去，请张同志相信我，一定完成任务。 童哥丝毫没敢耽搁，当晚就起身赶往瑞金。 莫司令，罗司令失踪了。 谢处长，你没看见我正在练起来？ 我是替你着想啊。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去执行我司令部的特别任务，15天以后回来。 既然是特别任务，那为什么不派车呢？为什么开的是向南去的通行证？ 怎么有疑问吗？ 特殊时期嘛，我这个联络处长有特殊权利问一问。为了党国的利益，我已向全区发出了通缉令。 放肆！哼！ 西梅，你知道中国的中字怎么写吗？ 不知道。 来，我来教你。这样， 这样， 这样，这样， 要再能 西梅真 是你。来，这样。 太阳， 好风赶出去吗？ 大爷，大爸，小路。 童嫂从牢门望出去，见受尽折磨的林芳芳正是林美丽。原来她也是地下党员。林芳芳拖着镣铐回头向童嫂回眸一笑，在这笑容里有自豪，有骄傲，也有被理解的欣慰。这是何等高贵灿烂的微笑。童嫂嘴角颤抖着，默默地唤了一声 妹子。 童哥为了把自己扮成乞丐，毁容化妆，昼夜兼程闯过关卡，终于到达瑞金，亲手将情报交给了周恩来。 很多年以后，有人回忆说，那封实力不及的情报就是这样送到瑞金。八路红军赶在蒋介石的铁路计划没有完成之前就撤离了江西根据地，扛上了25000里的老万征。据说红军长征通过帽山界的时候，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中央红军能够活着突围出来，搞情报工作的同志是立了头功的。 莫司令，你怎么又不肯报告？ 罗副司令执行您的紧急任务，你说只要15天，现在已经17天了，不知道莫司令对此能否做出个解释，他到底去执行什么紧急任务？ 史蒂夫，你无权知道我司令部的事情， 可我有权知道危害党国的事情。庐山会议是10月14日召开的，你当晚就下了山，而罗副司令也当晚离开了德安。在10月21日，瑞金的8万红军突然全部撤离，不知道莫司令的紧急任务是否与此有关。再说，从德安到瑞金，以每天步行100华里的速度计算，一来一去正好是15天。您说我的计算有什么问题吗？ 看来你的意思是我通共党， 除非您现在就让您那位副司令站在我的面前。你，王司令， 你回来了，一路辛苦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是，站住，不许走。看来县长是接到了新的晋升命令，不然怎么可以命令我们司令官呢？我的背景在南京，只有我小人在这儿，不可以选派任何人。杀掉这些人！今天你不说清楚，我就把你和莫司令统统带走。 好， 我叫林天，我是14号离开长安的， 有事儿 过关冲卡。刚到瑞金的时间是20号的凌晨，在那里，我亲手把蒋介石的铁桶围剿计划交给了红军的领导人周恩来。撤离瑞金之后，我沿路返回，之所以耽搁2天，那是因为我在南昌镶了颗牙。县长，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你要对你的话付出代价， 把你刚才说的写下来，写成名，然后呢？然后我还要送你去南京，还有你，不行。我们要是不去呢？ 童嫂抱着奄奄一息的细妹回到了冠仔山。交加的细妹很快就夭折了，童嫂相依为命的唯一亲人也没有了。 你爸爸，乖乖，你怎么不疼你爸爸？ 在闽西的大山上，童嫂默默地掩埋了心爱的女儿，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好多年他没有听到过童哥的准信儿，有人说童哥做了大官，也有人说他打仗死掉了。有一天童嫂咬咬牙，又一次走出大山，来到他永生不能忘记的中药铺。他在那等童哥，他相信自己的男人不会死，总有一天他会回来。 大妈，买药请进。 啊，不买药，找人。 您不是老板娘吗？ 你是？ 你仔细看看我是谁。 你是？ 我是小张啊。 小伙计，小张啊。 对呀、啊，从那年中药铺关门以后啊， 啊， 我就去参加了革命。现在我是这条街道的军管会干部。啊， 童哥也在军管会吗？ 他在哪儿？暂时还不太清楚。不过最近党史办来调查过。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罗老板原来是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当初把我也蒙在鼓里了。 我能不能找到他呀？ 别着急，慢慢找总能找到的。哦对了，您现在住哪儿啊？ 嗨，我这不刚来吗？我想住在咱们的药铺里面，药铺的事儿样样都能做，再说我想在这里等童哥呢。 行啊，药店业务你熟悉，又是革命家属，就留下来吧。 童嫂又回到了中药铺，她坚定地认为童哥一定会像她一样重新回到这里来。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里，辗转奔波的童哥解放后担任了北方一座城市主管工业的领导。在组织的帮助下，他终于找到了童嫂，并在离休后回到了上海。 不行吧，你呀、啊、中过风，我看呐、啊、还是到疗养院疗养去吧。啊， 细妹，我想细妹。 医疗条件还是不错的。 哦，请。 这老头可是老资格，听说在北伐那会儿就参加革命了。 哦， 原来他是干什么的？ 没有人知道，他也没有跟别人说起过这件事情。 这就是老罗同志。 哦， 老罗同志，他们是组织部干审处的同志， 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些当年的情况。 来来来，老罗同志坐下谈吧。 老罗同志，您是否参加过营救澎湃烈士的行动？您知不知道一个被国民党称作红狼的还有叛徒白鑫 是怎么被处决的？1934年，你和卢志英、刘亚佛秘密潜入国民党德安司令部，与莫雄一起把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红军的所谓铁桶计划秘密送给了中央苏区，有这回事吗？ 罗老前年中过风，说话有困难， 这就不好办了。昨天我们在童嫂家里，童嫂也没有能够跟我们把莫雄的来龙去脉说清楚。 但是剩下最后一种可能，就是莫雄所说的全是编造，他并不像在华东业所说的那样对革命做出过贡献。 而且莫雄很可能是一个 伪造历史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一级分子。 什么？穆雄，您说清楚点。 看来他说不出来，就让他在穆雄是特务的材料上签个字算了。 对对对，签个字吧。 童哥激动地接过纸笔，艰难地写下了一行字：莫雄是中国革命的功臣，落款红狼。 他就是红狼。 童哥从组织部来人那里知道了莫雄的下落，特地去看了他。童哥临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几十年前自己送给细妹的红绒圈。之后，童嫂一个人送童哥的骨灰回到了冠仔山，她终于可以和自己的男人安安静静地待上一会儿了。浮云飘过山头，冠仔山又变得血红血红。 好，听众朋友，电影《英雄无语》的录音剪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